谈天说地。Hello， 大家好。咁今集呢蓝天雪地呢，我哋有个创先河嘅举动。咁我哋今日就请咗我哋蓝天雪地一位第一位嘉宾啊。啊，一个好有份量嘉宾，亦都係我睇 NBA 以嚟呢係一个好想同佢倾偈同做访问嘅一个嘉宾。咁呢佢就係有呢个篮球博士之称嘅张彼得啊 Peter。咁呢就欢迎你先。 大家好，大家好，我今日 好嘢好嘢。我今日其实就好开心嘅，即係我唔知大家咩心情，因为我本人係咁由第一日睇 NBA 啦，就已经系听阿 Peter 把声㗎啦，已经系。咁或者喂介绍下阿 Peter 先，因为老实讲我睇波嘅时候呢即係我有返唔上年纪啦，又咁都 唔似喎，你好 真唔似啫， 十零岁咗喎，你好似 大佬咁即係我相信好多可能而家真係十零岁嗰啲人睇波呢真係唔会知道你几时哇喺边度走出嚟嘅，或者咁你试下简略介绍下喂你几时开始讲波或者点解开始讲波嘅。其实 呢我今年即係13-14嘅 NBA 球季呢係我第二十个球季。 哇，20年喎。 係呀，我喺94年底嗰陣时入行嘅。 我都原来睇咗20年波嘅，即係差唔多。咁你话我仲係40几岁。 你都好啊，咁你个样后生啊。 OK， 好啊，咁20年前点开始嘅呢其实。 其实嗰陣时都冇諗住係话特别去做一个所谓评述员啊 ,commentator 咁嘅。咁嗰陣时其实呢就係不嬲都係諗住去做一啲朝九晚五嘅即係工啦，因为读书嗰陣时我哋读工商管理咁不嬲都係諗住朝嗰方面发展嘅。咁后来呢去对呢即係入行之前嗰份工呢咁就辞咗。咁啱啱就喺 between job 之间，咁就係咁啱係喺南华早报。其实应该系我第二次喺南华早报咧揾到份，我喺第一份工咧 又系。第一份工咩嚟嘅？ 第一份工我系大学啱毕业嗰年咧就翻香港，89年咧翻香港。咁嗰阵时谂住翻嚟咧就系玩两三个月，即系暑假咁跟住翻去。其实嚟之前已经有公司请咗我，但系我 系做咩噶？做翻你 系 AIA 请咗我嘅，保险公司请咗我嘅。咁但系我就谂住嚟香港玩几个月，咁样先翻去即系。翻工啦，咁翻到香港之后又觉得咦几好玩喎、啊、又好似想留耐啲咁喎。咁但係呢一路都其实呢冇再落㗎，咁日日喺度呢喺嗰陣时我跟我住喺我阿姨屋企啦。咁日日都係睇南华早报嗰度揭报纸睇。咁直到差唔多要走之前嗰一日都差唔多到咗绝望嘅边缘啦，仲搵唔到我就话走㗎啦，走啦。 返去美国啦。 係呀，返去美国㗎啦。咁但係睇咗份即係嗰个classify 嗰度啦。Accor 呢间法国嘅酒店chain 呢，咁就请英文老师喎，原来。 英文老 师。係啊，咁我读书嗰陣时候我係读工商管理㗎嘛，但係即係我从来唔识得系点样教型啦，咁但係咁諗住试下啦咁。 嗰陣时系諗住喂嘩咩都试下搵。 总之等我可以留低就得㗎啦。搵 到份工就得㗎啦。 係啦，等我可以留低有钱赚留低咁 OK 啦。咁去见囉。咁见我嗰、那个法国人呢就问见你话你 ,when can you report to work? 咁 样。即係一见就已经 OK 话喂几时返工啊咁样喎。 係啊，其实佢啦咩话返俾我听呢，佢哋都见咗一排㗎啦，咁就可能觉得我啱啦。咁我话我冇工作经验㗎喎，咁我又唔系话即係读 education 嘅，虽然我英文水平我绝对可以 handle 得到，因为佢嗰陣时要我上去呢系教一批呢喺桂林嘅员工㗎。咁、 oh. 但系我唔即系嗰陣时我唔知啦，嗰陣时淨系諗哇英文水平我可以即系足够可以去应付呢份工，但系其实上去做咗之后呢先发觉其实系做一个 trainer 呢其实系好多其他嘢要学，我一啲都唔识㗎。咁嗰陣时我问我冇工作經驗喎，我冇 care 佢。OK， 你幾時可以 翻工？你應該即係以我所知啊，你其實由細到大咁，佢好似中一你走咗就移民噶嘛。 讀完中一走嘅。 啊，移民啊嘛。咁你應該冇翻過大陸做，即係做嘢，唔好話做嘢啊，應該翻大陸嘅機會都好少。 我係移民之前翻過大陸咯，但係即係移民咗去咗美國之後，同埋 嗰次應徵之間嘅期間咧，係冇翻過中國， 即係好耐冇翻咗去噶啦，已經。 係啊， 但你都即係大膽喎，人哋叫你即係翻上去大陸，咁教嗰度嘅員工，咁嗰啲員工講國語嘅應該。 係啊。 但你國語又 OK 嘅， 嗰陣時唔係好識㗎。係 啦，哇，國語又唔係好識，但係又嗱唔係教英文，嗰間公司又大膽，又請佢去教英文。係 啊， 即係哇，呢下又係即係好奇異嘅呢個奇遇嚟嘅，真 係。自己都夠膽啦 ，AIA 請佢都唔入去做喎。如果嗰陣時候入去做嘅話， 係啊，我覺得咁係啊，你知九十年代嗰、那個即係保險啊，或者嗰啲而家 開始 發得好緊要㗎嘛。 其實我即係去我係讀紐約大學嘅，咁嗰陣時咧主修係 management， 咁 management 其實咧係 business school 裏面都算係一個較為 general 啲嘅主修 啦。 我又唔係 major finance， 即係變咗咩都做得嘅。 係啦，咁嗰陣時佢哋請我做係做 underwriter 嘅。咁其實咧就係未畢業之前咧，美國好興嘅，即係咧喺你 senior year 第四年咧，咁佢哋已經去校園咧就係揀兵噶啦。咁揀埋咧，其實我嗰時已經去埋佢哋嘅 board room 度，同埋另外十零個。 即係 confirm 曬，即係有冇簽嘢嗰時噶？ 簽咪未簽，但係基本上 係 爭嗰步嘅啫嘛，即係去埋個 board room 見埋個 CEO 噶啦嘛。 哦。 咁但係就我就臨陣。 你都係唔好啦。 我話 一翻嚟香港都覺得香港好玩。 其實我翻嚟嗰陣時候，我係話俾佢聽，我可唔可以遲三個月先 report 啊？咁因為 佢又 OK 嘅，其實 佢 OK 喎，佢 OK 喎，所以我決定咗去桂林教英文嗰時候，我仲要打個長途電話翻去美國咧，同佢哋話唔好意思啊。 我都係話呢度好玩啲啊，咁樣。 咁唔單止美國嘅，我嗰邊英國咧都係嘅。凡真你係譬如話準備就嚟 U 嗰邊就嚟完嗰陣時候咧，係有啲大公司咧就。過嚟挖角嘅，咁嗰陣時候咧，藥廠有一間藥廠啊，而家香港都有出嗰隻藥㗎，即係嗰間藥廠都有挖角過我嘅，係啊，咁嗰份係其實係先係第一份。 你又個樣有啲後悔喎，都係 唔會有後悔。 冇，咁你應該唔會後悔啦。 啊，後悔又冇，不過嗰陣時其實有啲唔好意思嘅，因為即係我叫人等咗我三個月，咁如果我一早同佢話我唔要份工，咁佢可以將我個位請另外一個人噶嘛，咁嗰陣時就拖咗佢三個月，咁所以其實都有啲唔好意思嘅，後悔後悔有冇後悔？ 而家保險買一份保險係幫襯翻佢哋，補償翻。anyway， 喂，但係喂講嚟講去，但係完全同唔好話同廣播，同個波圓形嘅嘢都冇關係啊， 蘇花都仲係係 啦係啦。咁跟住點解會走咗去廣播或者同 NBA 有關嘅先？ 嗱，我喺桂林就做咗一年啫，咁啊跟住翻嚟香港啦，咁嗰陣時因為做英語老師啦，咁好自然下一步就係入培訓嗰個 feel 啦。 咁啊， 係啦，咁啊翻到嚟喺Sheraton 啊、Hilton 啊都做過嘅。喺 Hilton 我做過三個月，喺 Sheraton 咧就做耐啲，做年零兩年左右。 哦， 咁嗰陣時除咗做英文 trainer 之外咧，都仲有做一個做 management trainer 添。 Okay。 其實喺嗰段時間我都即係。學到幾多嘢㗎，就係頭先我話，即係其實要教嘢呢，不論教任何嘢呢，其實係有一種方法㗎。係 啊， 係 啊。 咁即係譬如你如果做英文老師，唔可以話呢，我識英文，我識講，我識寫，我水準高，我就可以去教，其實唔係㗎。仲 要識得點樣教。 係啊，要好多其他嘅 method 去嗰時我就乜都唔識，但係 Sheraton 嗰時呢，跟到個幾好嘅老闆，咁佢都教咗我幾多嘢。咁後來Sheraton 冇做啦，咁亦都去過 HSBC 做㗎。HSBC 后咧，其实咧我系做呢、這、一个教一个 internal 嘅一个电脑系统嘅，主要 电脑你都捞埋喎。 其实我真系嗱，我真系唔电脑真系唔叻嘅，咁但系嗰阵时咧，我应征嗰阵时咧，佢话我哋可以先教你，跟住咧你就出去教我哋啲基金经理，咁啊嗰套咧系一啲 internal 嘅。啲基金經理幫啲客人呢係買股票嗰陣時呢要即刻將嗰個 order 呢即刻入落個 電腦機度。 嗰陣時係應該係個即係裏面第一套咁樣。 第一套咁樣嘅 system 啦。 咁我主要就係幫back office 嗰邊希望可以幫忙執行呢套系統啦。 我仲記得呢以前嗰啲股票機呢係一條線咁咦嗰啲掃描咁樣過㗎嘛，係咪嗰隻 其實我哋都未去到咁 sophisticated。 咁夏薩特本身都後生仔嚟嘅 ,ok。咁所以佢見到嗰啲應該喂佢未見過嗰啲呢可能我哋都會見過嘅。咁但係喂 都係未到喎。 係啊，都未到，就快到㗎啦。 就快到。 就快到。 OK,OK。 咁我喺即係大嗰度行嗰度 system 嗰陣時喺內部呢其實都遇到唔少阻力㗎。咁就做得唔係好開心囉。 OK。 因為喺某一個部門想行嗰套 system， 但係你想教你嗰個 target audience 呢就唔係好接受。咁變咗我就夾喺中間嘅啫。咁、 哦、 變咗呢有時譬如咁、啊、我哋個 office 呢就喺其實喺天后嘅，喺炮台山個頭嘅。咁匯豐嘅總部喺中環啦。咁我有時要約啲人呢就係去佢哋嘅 office， 咁見佢哋。咁但係你知啦，如果去到佢話我而家見緊個好大嘅客喎，咁我冇可能叫你唔好見住學咗呢套 system 先㗎嘛，係咪？ 當然。 當然啦。咁有時但係如果成日都係有咁嘅情況，我喺外面等三四個鐘頭都未 即係 我要上堂嘅人上到堂嘅話，咁、啊、我都大家都知道裏面係有啲阻力啦，係啦、阻力啦，咁我覺得我無謂喺嗰度浪費。 浪費時間， 浪費時間啦。咁 我永遠做中間人係最辛苦，即係因為你做得過嚟又失數二， 明白？ 老闆，老闆又要咁樣，跟住嗰啲客又要咁樣。 我哋每個都企喺中間嘅，其實即係中間嘅上啲啊，定中間下啲嘅啫，咁樣。 我寧願中間上啲咯 ，whatever 咁樣。好啊，咁跟住又喂。即其實 咁咪全職咯， 有啲嘢同你我都似啊，因為我最初記得嗰陣時做嘢係哇幾年轉一份鐘，即冇幾年添啊，即好快就會轉一份好啊。同埋嗰陣時我講講變咗香港，即係香港歷史添。即嗰陣時咧，其實咧香港係好多機會嘅，你唔做一份鐘咧，就真係好容易揾第二份。咁所以我哋又係真係哇唔做冇所謂啦，或者真係遇到啲嘢唔開心啦，又會想揾第二份工啊，係咪咁嘅心態？ 嗰陣時我俾我阿媽話㗎，即係話喂點解你好似咧冇份工做得長嘅？其实我唔想系咁噶，其实 我都成日同我妈咁讲，我唔想喎，间公司唔啱我，冇理由做噶咁样。 即系 up to that 嗰个 point 咧，其实我每一份工最长嗰份咧，即系做得两年嘅啫。后屘即系有时同啲人朋友讲翻咧，有啲朋友同我话：，喂，其实我而家好唔开心啊，即系做亲每份工都唔系做得好长。咁其实我都用翻自己个例子同我话，其实有时咧。你可能真係要跳幾份工先至慢慢搵到嘗試 喎。搵到自己條路。 冇錯啦，搵到你自己嗰條路。即係直到我入呢行之前我真係冇一份工長過兩年㗎。 正常嘅後生仔，你係咪呢阿薩特。 我唔係喎。 你由開始到而家都有份工。 返嚟香港其實呢份屬於第二份工正式嚟講，但係已經做咗接近五年啦。 O、okay, K， 我明顯你係比較踏實型。 唔係，我係即係點樣？我係調翻轉頭，係有難，即係有難度嘅，我要去克服佢咯，唔係去逃避佢咯。如果我逃避佢嘅話，一個一個嘅浪過嚟嘅話咧，我覺得我走唔到幾多次啊！你明白？ 咁我而家都覺得你個心態都啱嘅。 因為模範青年 係，即係我同你夾啲就係次嘢都，我即跳咗有第二度試試先講啦。 即係好多朋友都叫， 即係兩樣煲飛都，我覺得即係行出唔每人每種人都行唔同路啊，係咯。 即係有好多朋友都叫我軟唔過糖唔過肥咁樣咯， 係咯， 都會有嘅，我都會諗下啦、 嗯、好，翻翻嚟啊，再講一次，我哋其實係聽緊藍天雪地啊，大家唔係講緊啲咩求職節目啊咁樣。好啦， 我其實求職節目， 我係仲諗。OK 啊，阿 Peter 咁啊，你又跟住呢份鐘又唔做啦，跟住點樣？ 咁啊，又睇《南華早報》咯。 喂 ，OK，《南華早報》問翻我廣告費 ，OK。 喂，咁梗係啦，嗰陣時冇又冇 job DB 係咪啊？ 嚇，嗰陣時其實 係嗰啲。 如果啱啱外國翻嚟，一定係睇嗰份。 呢次咧，呢次睇報紙咧，又睇咗半年啦，真係。 又睇咗半年。 喺屋企踎咗半年噶，嗰半年裏邊咧，其實咧。日日就喺屋企咧，我好中意睇書買書噶嘛。咁平時冇嘢做咧，又唔即係又冇收入嗰陣時，又唔想出街花好多錢啊。咁所以平時食咩嗰陣時，我住喺柴灣嘅。咁啊，就攞個即係打邊爐嗰啲煲啦。平時咧就走落街市，真係噶，你買啲牛丸，買啲公仔麵啊，或者嗰啲辛辣麵啊，咁擺喺度咧，擺幾粒牛丸，咁就一餐噶啦。咁又唔想去街亂花錢啦，咁喺屋企睇書啊，咁睇報紙啊，咁 靚仔打住邊爐睇波咁樣。 都好似有 應該有，如果睇書都有，睇波都應該有。但係我覺得即係咁後生嘅時候係容許自己可以俾自己啊，有時歇下，或者即係再慢慢諗下點樣搞，覺得自己係好多時間咁樣去諗㗎喎。 其實嗰段時間都有啲彷徨㗎，因為即係 做咗幾份工，冇一份工長過兩年，又唔係好 sure 自己將來個路向係想點，咁變咗又好似啱啱翻翻去咧，啱翻嚟香港嗰段時間啊，又俾自己即係一個即係 deadline 咁，喂幾耐幾耐再揾唔到工，係咪應該翻屋企啦？即係翻美國啦？咁我阿媽嗰陣時就其實都喺度話。搵唔到返嚟啦，搵唔到返嚟啦，咁係咁成日個個禮拜通電話。 即係你屋企人其實全部喺美國㗎嘛？ 我爸爸嗰邊，我爸爸媽媽，我細佬爸爸嗰邊啲親戚全部都喺美國㗎。 哦 ,ok,ok。 咁嗰陣時都係返到嚟香港五年最後咁返去啦返去啦咁。咁又係睇報紙囉，睇睇下呢有一次呢就睇到啦。 唔會有份報紙寫住登話請 NBA 評述員㗎喎。 唔係 NBA， 但係呢佢嗰度呢大大隻字打住呢 NFL commentator， 係 cable TV， cable TV 有線電視。 ok， 咁我突然之間我眼噔一聲咁啊，咦有得嘢，佢 part time 嘅，佢寫住。 喔、oh, part time 嘅。part time 嘅，咁我諗住咦第日如果搵到份工九至五，咁夜晚一個禮拜有三日再講下波，有錢賺咁。O、okay、K 啊，咁啊， 但 NFL 其實係你本身最熟悉嘅運動嚟嘅，但係你喺美國已經好鍾意㗎啦，所以你一睇喂 ，O K 喎，咁、OK、想去做呢。 其實即係如果去美國咧，美國北美四大體育啦，棒球、NFL、籃球同埋冰球啦，我較為唔睇嘅其實係北美冰球。 哦，一期如果即係三種運動你舐曬嘅。即係睇曬嘅， 都可以咁講。但係如果你真係要三個運動咧，即係講緊而家我美國嗰陣時嘅生活啦。即係如果你話真係要嗰個排名一定要排一二三嘅話咧，其實 baseball 係排第一嘅。 哦， 因為咧，即係有時你經過咗個冬天，我屋企住喺紐約噶嘛，經過一個冬天之後咧，夏天嚟咧，大家都好想出去外邊玩啊。咁 baseball 就係一個夏天嘅運動嚟噶嘛。 係啊，係啊， 咁所以咧，即係會特別覺得係玩得係投入啲，同埋 baseball 一個。正常到甚至好似我咁矮嘅人呢其實都可以參與。有時喺籃球呢你要如果籃球場打你要搵返同你差唔多高或者唔好高你太多嘅人否則嘅話好似我咁呢球你都俾人冚返落嚟。 就好冇癮啦。 咁好冇癮㗎嘛。咁所以係囉。 但係我想問下 NFL 我都睇嘅。 都睇嘅。 都睇嘅係呀。 咁、哦、但係我想問下其實美國本土最受歡迎其實係 baseball 應該係咪 呀唔係。美國人會覺得係 NFL。 NFL。 因為 NFL 咧，佢個第一個 season 咧就唔係好長啦，係九月初開始，跟住 Super Bowl 應該就要第二月初咁樣啦，同埋一個禮拜一場嘅，同埋仲有、哦、我諗呢個亦都係最大嘅原因，就係因為賭得好勁。 哦，這個、 永遠都係嗰啲體育嘅，如果楞住賭嘅話咧，嗰樣嘢就好蓬勃嘅啦。 但係佢應該係乜嘢運動都有賭嘅喎，美國。 系啊，但系可能就系嗱，比棒球你一季又有成160几场啦，NBA 一个常规赛都有82场啦，再加埋 playoff 啦。咁、但系因为NFL 嗰阵时常规赛16场嘅啫嘛，咁、你就算赌埋啲 playoff 嘅话，你一季都系20场左右，20中场嘅啫嘛，一个礼拜系打1场嘅啫嘛，咁所以系咯，可能变咗你因为冇个量冇咁多啦。如果你問啲美國人嘅話咧，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話俾佢聽咧，即係喺美國裏面咧，對美國人嚟講最多人睇嘅運動咧，可能係真係 NFL。 哦，但係即 global 嚟講就係 NBA。係 啦，喺美國境外就另外一回事啦。 係啦，係啦，係啦。好，咁跟住你就走去即係膽粗粗去試，就 OK 咗。你真係講得啱，真係膽粗粗嘅。 就走去試就 OK 咗。不過其實即係我覺得你心口都有啲點講咧？ 其實有啲 混仔又有 啊。 咁你要睇你咁呢啲都睇翻你可能醒唔醒目啊咁樣。 喂，我有樣嘢問啊。咁佢 interview 你嗰陣時候咧，咁你冇旁述完嗰種即係經驗噶嘛？咁佢點考你咧？嗰陣時候 考你乜嘢？ 冇噶，其實嗱，即係如果我可以講名嘅話咧 ，Cable 嗰陣時請我嗰個人咧，就係我而家 Now 台我而家嘅老闆嚟嘅。 哦， 係啦。咁嗰陣時咧，我都冇經驗噶，係啦，我完全冇講過噶。咁但係好似Wilson 你話真係有時即係人嘅運係。都重要咯。咁我就係話我喺美國返嚟嘅，咁對呢個 sport 我都識嘅。咁但係我話我識啫，你唔知我識唔識㗎嘛。咁你真係要你都係 take me at my word， 你真係你要信我。 佢都係膽薄膽㗎。 膽薄膽㗎其實係囉。 膽薄膽。 咁但係呢嗰陣時呢 Cable 咧有一位咧老行專咧幫佢哋講波嘅，咁啊呢位亦都係我後來我即係視為亦師亦友嘅八哥簡而稱。 哦，係 啊，係咯，咁八哥真係咧嗰陣時我唔識佢嘅，咁啊入咗行我先識佢嘅，咁可能嗰陣時請我嘅正哥啦，即係而家我嘅老細啦，可能覺得你個僆仔你呃我唔呃到好耐嘅啫，我俾一場你同阿八哥一齊講嘅是龍是蟲嘅，佢一定會話翻俾我聽。 阿、八哥係咪都好熟嗰啲運動嘅嘢嘅咧？ 八哥真係好熟㗎，八哥咧，我以前真係唔知喎。咁原來嗰陣時咧 ，ESPN 開台廣東話開台嗰陣時咧，就需要揾啲人咧譯曬好多體育，譬如 NFL 啊、baseball 啊。NBA 嗰啲球員嘅名，咁全部譯曬花名。佢一份工嗰陣時 ，NBA 地大開始嗰陣時咧，就係、是、NBA 原來喺亞洲咧第一個咧有本地即係、就是、local 製作嘅 NBA 節目。咁亞視嗰陣時咧，亦都係揾咗八哥咧，係去搞呢啲花名嘅、隊名嗰啲嘢。嗰啲隊名啊、球員嘅譯名啊、花名啊，全部都係八哥搞嘅。嗰陣時我真係唔知道原來佢咁熟嘅，因為我之前唔識佢噶嘛。咁你睇佢改啲花名嗱，即係。野心就真係好大嘅，因為呢每一隊波每一個球員都譯咗之後呢仲有花名，咁其實後來係發覺係用唔到咁多㗎嘛。咁但係呢佢有啲人嘅名呢你真係要知道佢嗰個特性啊，你嗰個性格啊 style 啊你先改到出嚟㗎嘛。但係八哥又真係有啲好多好經典㗎喎。 例如呢 牙刷蘇米娜。 係啦呢個係啦。 董事長Oakley 啊，有啲朋友成日都同我啊，有都咁多年之後咧，成日會覺得咧，嗰陣時由他爵士個中鋒嘅 Great Ostertag 亦叫廢柴。呢個其實只係呢個其實只係個三線球員，但係托賴呢個譯名喺華人社會、香港人社會裏邊 得到一到廣泛嘅流傳， 一炮而紅， 一炮而紅。 你而家去美國，你問翻，如果唔係由他爵士嘅粉絲 Great Ostertag 嘅話，可能有啲人都唔記得佢。 知咩嚟？ 乜水？ 但係我哋呢度呢背睇波，你一講廢柴， 個個都知係邊個。 但其實喺個籃球界好多廢柴，但唔知點解佢好唔好彩咧，就個廢柴俾咗佢嗰個名係嗱。咁佢嗰陣時打 centre 位㗎嘛，你應該冇睇過，你咁後生。系咪先？系其實你話相比起咧，佢同而家嗰啲中鋒咧，佢已經唔算係叫差噶啦。 佢都 OK 嘅，但係唔知好慘喺嗰個年代就俾人叫廢柴。 咁嗰個年代係咪有四大中鋒喺度啊？ 嗰陣四大中鋒係啦， 所以佢一渣啲，可能就俾人叫一個廢柴。 海軍上將啦，大衛羅賓遜啦 ，David Robinson 啦， 伊榮。 伊榮啦， 係啦， 奧拉祖雲啦，奧尼爾啦，係咯， 四個。咁但係好啊，咁你簡而稱嗰陣時，老實講啊，我識即係聽到簡而稱呢個名咧，我就記得嗰陣時係佢係電視節目，同埋有啲係一成人節目嚟，我記得係係咪有啲咁嘅嘢？我依稀記得有啲咁嘅嘢嘅。 嚇， 咁 我睇嗰樣嘢。 我梗係唔係，我只係聽過啫。咁但係我係唔覺意嗰陣時之後，我屋企都好彩有裝唔知啦或 cable 嗰啲，我又啲聽到簡而稱講波嘅。 係啊， 係啊，哇！點解佢會講波㗎？我先前咧，我諗住佢玩啫嘛，嚟或者喂係咪即係啲電視台喂冇人做，或者喂貪過癮叫嚟講下咧？點知之後我聽過一次半次，唔係喎，原來真係講到即係頭頭是道㗎噃咁樣。咁我原來睇翻原來哇，原來佢心諗佢係你恩師啊嘛，叫做 係 佢仲教咗啲乜嘢俾你咧？其實除咗花名啊嗰啲，佢安曬啦。 其實咧，佢唔係八哥係一個好內斂嘅人嚟嘅。咁佢就唔會話咧，成日喺佢大家都知道佢喺香港即係喺文藝界嗰個地位係咁高啦。但係八哥就唔係嗰類啦，會出嚟係喺你面前 即係 扮大佬啊， 或者炫耀啊， 係啊，成日喺度指指點點話要咁做。八哥唔會嘅。咁但係咧，通過佢嘅一啲行為啊，其實如果你係真係有認真喺旁邊睇到佢嘅話，其實學到嘢。譬如好似我哋94年、95年嗰陣時咧，其實係啱啱係呢一個互聯網年代嘅開始啦。 啱啱。56K 嗰啲時代咧，應該係 啱啱開始嘅啫。係 啊，啱啱 嗰陣時，我買個即係最早期嗰啲 Apple 電腦啦。而家你嗰個平板用嚟做 mouse 嗰個位咧，仲係一粒波嚟嘅，係係，碌係碌嚟碌嚟碌去咁樣嘅。咁嗰嚿嘢好重嘅。咁但係嗰陣時咧，八哥其實佢已經好有名，但係佢做嘢係每一樣嘢都好認真嘅。佢係會自己帶住個電腦，每次嗰陣時ESPN office 喺新加坡噶嘛，咁佢每一次嚟咧。 佢都会带住个电脑嘅。咁有时咧，我哋夜晚出去食饭咧，佢都带埋个电脑出去嘅。咁有时得闲，佢会同你倾偈啦。但系咧，倾偈住佢又会打开个电脑咁啦，即系好似而家人个个攞住个 iPad 咁喺度耷低头话，佢耐唔耐佢睇下啲电脑啦。佢可能做紧啲嘢啊，咁又加。 嗰阵时拿住部电脑出街都系部 laptop 嚟嘅，部系。 laptop 嚟噶，嗰阵时啱有 laptop， 但系嗰阵时啲 laptop 梗系重过而家嗰啲好多啦， 黑白 嗰啲啦，系咯， 系一件嘅系好型同好 pro 嘅事。嗰阵时而家唔系我豆僆仔，我隔篱街啱我喺隔篱门口嗰个七岁僆仔都整个 iPad 啊，玩攞一部 MacBook 啊咁走出去啫嘛。嗰阵时拿一部手提电脑出去型到我不得了，佢哇好 pro， 佢仲话好重，系要好有即系体魄嘅先可以咁样做，我觉得系 几嚿砖头咯， 几嚿砖头。嗰度唔係講笑啊！我掂過嗰嚿嘢嚇，但係咧就我係知冇可能拎出街嘅，其實係 嗰陣時啲大哥大，我都記得佢好似個水壺咁嘅，一二三四度攞起擺曬台。 嗰陣時嗰啲 screen 冇黑白，同埋即係冇咁多圖片，全部係文字啊、數字嘅啫嘛。就算係個表啊，都係即係個表嗰條線唔係實線嚟噶嘛，係虛線咁樣。咁樣砌個表出嚟嘅咋？ 嗰陣時我記得喺即係新加坡咧，嗰陣時去啲Internet pop 啦，上網費啊，係一個鐘頭10蚊波子啊。 哇！最多都嗱，但如果我咁樣睇， 你 click 一個 page 咧，可能係要差唔多成分鐘咧，你 click 嗰個 page 咧，先去到嗰個 page 嘅。 嗰陣時咁係咪已經叫好貴啊？我真係我完全冇咗嗰個 concept 啊。 唔係啊，個問題係咧，佢嗱，你計翻佢嗰個時間，你用。你打開一頁要成分鐘嘅時候， 佢斷鐘計， 真係好貴 啊！真係好貴㗎。 斷鐘計咁係喂，咁你頂多睇六，我就算當你一分鐘，即係下一睇完就撳，都頂多睇60頁嘅啫。 你知我嗰陣時點啊？做 research 啊，睇完一頁啦，由頭睇到落尾，跟住咧將盡量將啲嘢記曬入腦。OK， 一二三 click， 跟住咧就擺張紙喺前面，咁寫曬落嚟先，一路寫。 喺度撈，你就 係啦。佢撈緊嗰陣時咧，我就快寫曬啲嘢落嚟。咁跟住我差唔多寫曬咧，應該就去到下一個 page 噶啦。咁我又可以重複呢個動作。 哇！真係要強記。 而家嘅人真係好難想像嗰陣時係咁樣。 冇可能。 我諗而家啲小朋友根本絕對冇法子想像。 再編 冇錯。 記唔到啊，咪翻翻轉頭再睇過咯，嗰啲咧。 為咗琴晚先，好啊。咁跟住喺就一路跟住 K 喺 K 寶啊嘛，頭先講到係 K 寶。其實我係做咗幾個月嘅啫，因為嗰陣時入行係NFL 係9月開羅噶嘛。 係啊。 係咯，咁我嗰陣時就差唔多應該係9月份就去講啦。咁講 一個球季， 講一個球季嘅啫。咁跟住咧就識咗八哥啦。咁八哥就同我話亞視咧揾人做一個咁嘅 NBA 節目喎，咁咧佢哋就想揾啲新面孔，咁不如你去 試試啦 咁樣啊，咁我問八哥喂得唔得㗎？ 搭我個朵啦咁啊， 咁佢 但佢冇份做㗎喎、哦。 佢冇份做㗎，佢全部係幕後呢，亦啲隊名啊、球員名啊， 即係佢係負責即係翻譯下啲隊名啊。 翻譯嘅，其實八哥又係一個好似你兩位一樣，係一位非常熱心嘅人嚟嘅，咁佢又叫我去試囉，咁話試下又 有 OK， 又 OK 喎。所以你有鋪咁嘅建東名，我大佬老實講，雖則亞視嗰陣時呢就多人睇啲嘅，肯定係，因為我都有睇，老實講，唔係我都我即係聽你講波，應該係就係 NBA 地帶嗰陣時候嘅，嗰陣時 NBA 地帶，喂，我係追住睇，因為嗰陣時其實本地係冇乜 NBA 嘅節目嘅。咁我又而啱嗰個年代啦，我記得係開始好鍾意睇籃球啊，咁你啲95至98嗰陣時都仲阿 Jordan 仲喺度啦，咁嗰陣時哇好想睇嘅，咁所以就算有執都領埋 NBA 地帶嗰陣時係咪半個鐘頭定一個鐘頭嘅節目啊？ 一個鐘頭 嘅， 咁嗰陣時我記得係國際台每個禮拜仲有一場咧，就係、 是。 有 Nike Cam 嘅比賽嘅， 我呢個我好依稀記得啦，即呢個就我就記得 NBA 地帶咧嗰陣時我同其他同學咧都好中意追嚟睇嘅，因為可能係第一個即係叫做有廣東話講嘅一個綜合 NBA 節目啦，因為我哋冇波睇，平日唔會一個禮拜好時一咁哇播五六七場咁你睇噶嘛，亦都唔會網上咁多資料，咁啊只可以靠呢個節目咧去叫做吸收一啲 NBA 嘅資料啦，咁所以呢個節目咧我嗰陣時係好中意睇嘅。 係咪？但 NBA 地帶其實係唔係英文嘅 inside stuff？嘅 個類型啦，係 個類型嚟嘅， 係啦。只不過就係即係第一個 NBA 喺亞洲咧係 local 製作嘅節目。咁嗰陣時係啊，嗰陣時 NBA 都對呢個節目都好重視嘅。我記得就係、是、其實我做嗰個節目咧，我係九四年開始做啦，九四年個球季開始做啦，咁、到咗98年我就冇做啦。其實我係做咗三季啫，係三個球季嘅啫。我記得嗰三年裏面咧，其實都幾次咧見過有 NBA head office 啊，紐約啲人咧 走過嚟， 係啊，走過嚟睇我哋嘅。 哦， 我記得係見過幾次嘅，所以佢哋對當時對呢個節目係相當之重視嘅。 咁喺 NBA 地帶嗰陣時，但係老實講啊，一個鐘頭節目，一個禮拜一次嘅啫嘛， 係 嚇，咁、都係 part time 做嘅啫。 啊，其實咧嗱，咁94、95年咧對我嚟講都好重要。我稍微岔開少少啊，因為嗰陣時入咗 NBA 地帶之後啦，咁跟住阿八哥咧又 ESPN 又聯繫， 哦， 咁佢哋咧ESPN 諗住喺95年咧就開始廣東話轉播。咁就需要搵一班评述员，咁其实佢哋都有，又系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又喺嗰度又登广告，但係佢亦都有叫呢八哥呢帮手搵人。 Okay。 咁八哥又话，我推荐咗你啦，咁其实我自己都喺报纸睇到呢，我都写咗信去嘅。咁、变咗我做咗 NBA 地带冇耐呢，其实 ESPN 都请咗我㗎。 O.K. 佢哋嚟香港請人嘅， 係啊係啊係啊。 佢哋咧 ESPN 其實嗰陣時咧就普通話咧都開始咗一年噶啦，跟住咧就廣東話。普通話嗰啲評述員咧，你知唔知佢哋喺邊度請啊？ 要做咩？正常喺大陸啊？ No， 嗰啲評述員普通話評述員都係國內人嚟嘅，但係咧大十個裏邊咧係有十個都已經係移民咗去美國，同埋咧全部咧就住喺紐約市嘅。咁咧嗰陣時佢哋好多時咧，啱啱話俾我聽咧，就係喺 New York 啲 YMCA 嗰度咧揾到啲人走，真係去揾。喂，你有冇興趣講波？你有冇興趣講啊？咁 嗰陣時喺嗰度咪好咯。我走出去讲波咯，咪可以 嗰阵时候， 嗰阵时候咯。 你 算啦， 回带啦，你 跟住点咧？ 跟住喺香港嗰啲，咁佢系登报纸啦。咁佢哋有佢要员嚟香港，亦都见咗我。咁咁我就系95年4月，即系94、95年嗰个 NBA 嘅 playoff 嗰阵时开始咧，又帮ESPN 讲嘅。嗰年其实咧，仲有一样嘢，又系你又可以话我真系好好彩嘅。因為嗰年咧，94、95年球季咧，亞視第一年做NBA 啦。我唔知點解，你都冇問我點解。嗰年嘅總決賽咧，佢哋係要到第五場開始先至係由 live。 哦。 嗱，我嗰陣時我傻更更，我又唔即係冇諗住我嗰陣時一腳騎兩船啦。到時如果真係開始嗰時，我點樣分身咧？咁嗰陣時我係咁樣個，嗰陣時人喺香港啦，星期五離開呢一度拍完 NBA 星期六啊，嗰陣時我哋係錄影嘅星期六嘅，咁咧就錄完之後咧，星期六搭飛機離開香港，咁就飛到去嗰邊，咁就係又係禮拜日啦，咁然後個機喺去到 JFK 紐約市，跟住因為 ESPN office 喺康州嘅，咁再要咧坐多兩個半鐘頭車去到 Connecticut 嘅，咁然後咧做到嗰邊嘅星期四咧，我就搭翻機翻嚟香港，咁啊錄 NBA 地帶。嗰年咧就係侯斯頓對紐約嘅總決賽啊，就係咧。 我哋前幾集先講過。 唔係 ，sorry， 94、95年唔係，係阿 Houston 對 Orlando，Houston 對 Orlando。 Houston 對啊，咁我哋都有講啱就 因為我哋講咗奧拉祖雲啊嘛。 係啦， 嗰個 series 係直落四場 sweep 嘅。 係啊。 我係做咗第二場，我先發覺，哎呀，死啦！如果打五場嘅話，咁我幫 ESPN 講好啊，定係幫亞視講好？ 咁你真係老實 講，喺度。喂，快啲啊！我自然快啲 搞掂佢， 搞掂佢， 搞掂佢 咁啊！ 你真系好彩到无伦，我真系我想问下，如果 Game Five 你话俾我听点啦？你亚视嗰时候，喂，你翻唔翻嚟讲啊？你真系你有冇谂过点解决？ 即系如果系拉尾，到时如果真系要选择嘅话咧，咁我会翻嚟亚视嘅，因为 ESPN 嗰边咧都有其他人可以讲到。嗰阵时其实就系我同阿Peter Wong啊。 哦， 阿皮蛋王啦，系讲嘅， 阿黄兴贵系 咪？系啊，黄兴贵，咁即系嗰边人多啲嘛，所以如果真系要做行到呢一步，要做出个决定嗰阵时嘅话咧，我都会翻嚟，即系要 有冇办法搞联播咧？其实。 嗰阵时边有嗰阵时边有咁咁嘅 fans 啊？ 唔系 即刻搞个联 有一部好好犀利嘅大佬，就系咁又去做到去呢个九五到九八年 之间咧，我九五年就去咗新加坡噶嘛。 系啊系啊， 咁但系 你要落，其实你一路 stay 喺嗰边，你要来来回回咧？ 我 stay 喺嗰边噶，每个礼拜六 NBA 地带嗰阵时咧就翻香港噶。 哦， 咁啊头嗰两季咧，所有机票都系。ESPN 出嘅， 哦， 咁亚视当然唔介意啦， 介啦，大佬有冇所谓啫？ 系咪？佢就系俾我人工啫嘛。 系啊系啊。 咁嗰阵时翻嚟住喺边度咧？就住喺八哥屋企嘅。 哦。 咁到咗最尾嗰季97-98年咧，ESPN 开始觉得咁样唔系好妥喎。我净系一个月，我俾两张你。咁嗰阵时亚视都肯另外俾埋嗰两张，咁 OK 咯。咁、哦、再做埋嗰季 ESPN 话 ：sorry， 你要决定啦，我就唔会再。俾機票你噶啦，咁都幫我做咗個決定啦嚇，咁、所以我就冇做 NBA 地帶， 哦、 因為我冇 亞視個 budget 冇可能每個禮拜俾機票我，咁我亦都冇可能自己揞荷包翻嚟，因為嗰陣時咧，我哋喺 ESPN 做咧，唔係月薪計嘅，係日薪計嘅， 即係講一場就俾一場， 嗰日有做嘢你就有錢，咁同埋嗰陣時。亦都有其他嘅一啲 expenses 都俾埋你，总之你有嗰日有做嘢咧就有，你冇做咧，譬如我翻香港做 NBA 地带嗰两日系冇嘅，所以其实虽然系表面上好似睇你哇有人俾埋机票你翻香港，但系其实咧我翻嚟喺亚视赚到嗰啲咧系 cover 啱啱 cover 到我喺嗰边冇攞嘅人工，其实我系拉匀嘅啫，分分钟计埋嗰啲车费咧， 即系反而你仲要攞落去，会唔会走嚟走去仲麻烦？ 计埋嗰啲车费嗰啲，我其实系我系 蚀咗啲嘅 。咁但系嗰阵时后生觉得好玩， 真系好玩， 觉得好玩， 我都就又型喎， 你俾我都制、啊，我都 我净系觉得好玩咧。嗰阵时咧，虽然咧就其实就系真系冇钱赚，但系咧觉得好玩，咁啊做咯。咁直到就系 ESPN 话我哋唔再俾机票你啦，咁先至其实帮我做咗个决定，就系、是、要留喺新加坡嗰边。咁喺嗰95到98年之间咧，我个个礼拜翻嚟咧就住喺八哥屋企，咁啊。系咯，即系所以喺呢段其实我啊对八哥就好欣赏啊，呢段时间里边一个礼拜见佢 嘅，咁佢都真系几好人喎， 佢好人，佢好对我好， 系咯系咯，咁佢即系自己系点讲咧？佢系一路佢又俾机会你，又哇系咯，学你话斋，即系你都可能冇出声啊，跟住就已经帮你搵埋工啊，或者递埋问下喂叫人即系推荐你去做啦。咁真系即系咁喺工作上，每个人如果遇到个咁嘅人咧，的而且确真系叫好好运啊，好彩。 我的确喺呢方面嚟讲系 好难遇到噶啦， 好难遇到，好难遇到。 咁今节就 好，我哋一阵翻嚟再讲。 大家好，我是当归，你现在听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